众生与平等欢喜，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 myradio 的支持者，大家好，我是毓民。我呢就忙于选举工作啦，咁但係我都要喺度提醒大家，九月嘅月费呢就希望大家呢就可以帮帮手啦，因为我哋选举呢亦都係非常之辛苦啦，成日喺条街度啦。咁我哋而家其实四区呢佢哋个人都有去筹款嘅，咁但我个人就係冇去筹款嘅。咁大家撑呢个毓民踩场，为毓民踩场打气，咁月费呢就 double 又 double 啊，喺呢度希望大家帮帮手，为毓民踩场打气，多谢你。 而家已经是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呢？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第八视角， 成 Tiffany。 好，翻嚟第八視角啦，咁啊， 晚安 咯，又一個禮拜啦，咁就咁啊，臨近呢個選舉嘅立法會選舉啦，咁啊，仲有九月四號到而家，大概仲有十幾日左右啦，大概十零日左右咯，數唔清啊，費事特登去數啦，咁 準確。 咁啊，總之係九月四號，咁啊，老土啲都要講一句啦，咁就記住去投票啦，最基本呢樣嘢，唔投票就真係。即係咩都冇，雖然我知道，即係大家對呢個選舉啊，你明唔明？對呢個選舉係完全冇任何嘅，可以話係完全冇任何乜乜嘅寄望，因為議會失效，我諗其實即係好多人都聽過噶啦，都講咗，我諗即係應該係講咗兩三年啦，近其實都唔止兩三年，但係流行講咧就近呢兩三年嘅事啦，咁啊一路咁樣講啊，議會失效啊，因為即係總之就係種種嘅制度問題啦，我呢度就唔詳述話究竟有啲咩，即係有啲咩問題咧。因為如果要講嘅話咧，我諗應該有排講，同埋都係重複再重複嘅，都唔再講一次。咁啊，都係嗰句啦，就係最緊要去投票啦。咁啊，其實我個人咧就我唔注重究竟，即係唔注重究竟本土派有冇贏，但係我成日想泛民一定要輸。這個才是重點，對於我來說這個才是重點，因為其實講真的，我激進派或者本土派應該都不會說有太，即是在這個香港市場上面不會說是一個很大的基數，也都不會是一個很龐大的數量，這個其實基本上已經可以肯定了。我尤其是即是今年這樣的情況，即是更加敵我分明的情況之下，你我認為贏就唔係咁易啦，一定就唔係咁易嘅。所以我更加注重嘅一樣嘢就係，究竟泛民會唔會輸？因為對於我嚟講嘅話，泛民呢一班人，即係因為臨近選舉，所以就講幾句。因為對於我嚟講，泛民呢一班人咧，係比建制派或者比保皇黨呢啲人咧，更加不知所謂，更加垃圾。對於我嚟講係即係。完全是我不能夠用在人類語言上面用不到去形容他們這班人究竟是幾個什麼，而最簡單我覺得這班人就是一班偽善的偽君子，一班矯情造作的仆街。 你喜歡聽講粗口嗎？ 因為真的 這個不算粗口，形容詞來的， 算了，都是差不多而已。總之就即是這班人真的不知所謂，我告訴你，他那個厭惡程度，或者他那個他們做的事其實他是比這個保皇黨或者建制派是更加惡毒，更加不知所謂。他這些人就是怎樣呢，就是 我覺得建制起碼還有拿錢出來做事， 可以這樣說，還有他是拗你錢，這班泛民最主要他 是 拗你錢，拗你錢，還有最重要他這些人是怎樣呢，就是笑著把口跟你講仁義道德， 大 即係少女藏刀啊！ 係啦，少女藏刀口蜜腹劍， 跟住嗰啲咧，唉，跟住嘢捅死你， 係就捅你一刀嗰一啲人，所以其實呢啲人咧係必須要 死曬啊！ 咁又唔好咁激進啦，又唔好話死曬，但係呢啲人我覺得係應該要全部敗選噶啦。咁啊，阿亂都係啊，問一問你，即係近排我見即係上網最多人講啦，最多人講嘅就係講緊呢個劉小麗。即係呢個，如果有金貼開嘅人咧，就會知道呢、這個，即係一個九龍西嘅 候小麗老師， 冇錯，係一個九龍西嘅候選人啦。咁啊，叫做小麗老師咁樣，即係佢自稱叫做小麗老師啦。雖然我唔知點解佢咁樣自稱自己叫小麗老師，咁即係我探討一下啦，探討一下一個普通嘅人，即係我相信 Tiffany 其實你都算係一個叫做一個好普通嘅香港人，你會點樣睇呢個人？因為其實大家。我覺得成日最重要一個問題就係咩？你聽我講，就係、是、最重要一個問題就係大家成日咧喺嗰個，因為通常你呢啲咁嘅，我哋有個術語叫政治宅啊嘛， 嗯， 即係咩都有一個狂迷嘅啦，咁啊，即係有一班人就係好迷呢個政治咁樣嘅情況啦。咁但係如果你好迷政治嘅情況之後咧，尤其是而家 Facebook 你知啦，佢只係會俾你睇到一啲你中意睇嘅嘢嘅啫嘛。 哦，我知道我知 道。係你都聽過噶啦，係嘛？ 因為你 like 得咩，跟住佢就估你中意睇邊類型， 係啊，跟住然後佢就會專出翻嗰一類型嘅嘢。所以其實個問題就係、是、四個字好簡單嘅解釋，就係、是、圍爐取暖，就係、是、一班同理念嘅人不停咁樣見到，以為見到啊個， 我明白 啦， 喺自己個窩度係咁見到啲佢自己想見 到嘅嘢，係啦， 只不過因為 Facebook 個系統。 係啊，咁但係事實上個世界唔係咁樣，所以其實更加要了解一下。即、就、係、是、我知道 Tiffany。即係你一個，即係你唔係一個政治宅，簡單啲嚟講就唔算係一個政治宅啦。咁你對於呢、這個劉小麗呢個人咧，你覺得係佢係一個點樣嘅人？如果你冇乜點留意， 如果冇乜點留意，咁我點樣睇佢？ 係啊，即係你而家點樣睇佢都係嘅。 我覺得佢係，我覺得佢係真心嘅咯。 佢係真心嘅。 是啊， 即是你覺得他是個人是 真的，即是有些人我是左膠，但我不知道他做過什麼，是但我覺得他是真心的， 即是你覺得他是真心的， 是 但你覺得他做的事膠不膠，還是你根本其實 我記得他做過一次的，是什麼那時候、新年他就去擺檔嘛， 是擺是 是我就有看那個，那其他那些東西都不清楚， 即是你都沒什麼留意他那個，即是他這個人，因為其實他這個人是不出名的，我老實說 不出名啊，我不知道他會出來選、 啊、你不知道他出來選， 完全估不到， 估不到對嗎？其實他真的這個人其實是 他都出來選了一 下，這個人是其實真的完全不出名的，即是怎麼說呢，他是左膠 2.0 或者可以這樣說，即是屬於是一個叫做泛民的後代，是一個清新的形象出來，但是他走的路線都是說一個關於即係都係講緊嗰啲老土嘢啊，又係。 但係見到佢唔會諗起泛民喎。 係啊，你唔會㗎，你係唔會覺得佢係有成班人係有羣大關係嘅。咁因為其實嗱呢、這個就係我哋平時講嗰個圍爐取暖嘅問題，即係我哋成日喺個窩嗰度，即係喺個 Facebook 個窩嗰度見到一大堆見到一大堆話啊呢條友個左膠，跟住然後你潛意識啦，即係啲人嘅潛意識，或者啲政治有比較熱愛嘅人嘅潛意識就會覺得。 交 就會認為大家都知道他其實是一個左膠咁樣啦，即係如果你標籤他是左膠的話，就是、我覺得如果比較嚟講，佢呢啲叫真心左膠，即係 真心膠， 真心膠咯，即係點講咧？即係佢係唔知道自己個理念是有問題，喺個實際社會嘅應用上面有問題，佢係一味點講咧，係盲目啊，去包容覺得要有一個很理念上面的、思維，就是覺得、平等啊、大愛啊、要包容弱勢社群啊、財富要再重新分配啊，跟住然後講一大堆很仁義道德的理念啊、我哋唔應歧視啲咩咩咩咩咁樣啊，嗰一大堆嘢，但係我哋以為個個都知啦、但係其實實際上其實好多人唔知嘅，即係好似啱啱你所講啊，你根本都唔會留意一個咁嘅人。你係唔會知道佢嘅存在噶嘛？ 記得啊！我記得佢嗰陣時整個咩小麗教室出嚟。 小麗民主教室好似係咁。 係啊，嗰陣時喺金鐘啊。 其實有陣時喺旺角都有。 哦。 係啊，唔知咩，即係又係嗰啲咩心間細作嗰啲老土嘢咯，即係嗰一類嗰啲咁嘅嘢啦。 但係心間細作唔容易嘅。 心間細作不容易啊！你見到即係呢樣嘢又有排講。如果你講話心間細作容唔容易呢樣嘢，你覺得即係假設你覺得心間細作呢樣嘢啊，即係你心間細作咗，你見到啲人心間細作咗咁多年，你覺得個效果點啊？老實咁講， 嚇？即係有人心間細作過咩？ 即係你覺得佢哋冇心間細作到添，直頭即係你直頭覺得其實嗰啲所謂嘅。即係佢哋所謂嗰啲咁嘅宣傳嗰啲理念啊，根本其實都同心間細作冇直接嘅關係。 係啊，係我只係不過見到佢哋啲 banner 擺出嚟咁樣，咁我唔覺得擺 banner 係心間細作咯。 跟住仲有係咯，其實你都可以咁樣講嘅。 但我覺得黃毓民有咯。 你覺得黃毓民？ 佢成日喺度係咯睇佢立法會嗰啲咩啊？ 即係你覺得佢真係講嘢倒泵咯，簡單啲講。係 啊。 講嘢係倒泵咯，即係如果你真係 同埋佢話佢有 send 啲唔知咩 letter 去嗰啲學校嗰度講講座，咁我覺得係心間細作。 其實或者公平啲講，咁嗰班左膠都有做過呢啲嘢嘅有陣時啦。我唔具體我講唔到幾多個例子出嚟，雖然咁，但係事實上就係證明咗係人口嗰、那個。即係人口嗰個換血嘅速度同埋佢嗰個心間細作嘅速度係完全唔成為正比啦。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你見到以前，即係以前立法會有個定律噶嘛，叫做六四黃金比例。咁咩係六四黃金比例？ 我最近聽過，但我唔知咩。 係咁，我解釋一下究竟咩叫六四黃金比例咧？就係講緊話泛民，即係叫做支持泛民啦，因為以前都係不嬲都係得泛民同埋保皇黨咁啊，即係支持泛民同埋支持保皇黨嘅票數嗰個比啊， 嗯， 係6-4，係泛民係一路都係領先，但係其實越近近年啦，即係越過咗咁耐之後啦，嗰個比率係越嚟越低嘅，即係由六四跟住可能去到得翻5.5-4.5，跟住然後去到可能而家已經係去到差唔多五波咁滯。咁其實你見到係即係今日又有一個報告啦，即係我唔知點解呢個一個阿媽係女人嘅報告啦，一個即係一個叫做都係啲專業嘅人士啦，咁樣去寫咗個報告出嚟，就係話大陸嘅新移民落到嚟之後咧，佢係會比較偏向多支持呢、這個建制派或者保皇黨，而你要去令到佢即係要令到佢同你哋香港人嗰個價值觀連成翻一致咧。差不多需要40年的時間，即係大個問題就係好多其實落到嚟已經係40歲，講緊30-40歲。如果係40年之後，其實已經講緊可能係70歲或者80歲，所以其實係都幾不切實際。即係其實證明咗心間細作呢樣嘢咧，喺一個無條件嘅，即係嗰啲人口係咁，即係大陸嗰啲人口係咁不停咁落嚟咧嘅情況之下咧，你呢個心間細作嘅速度係永遠都唔會夠。佢嗰個人口嗰個落嚟嗰個速度快，所以簡單啲嚟講就係、是、以後你投票嘅話咧，只會越嚟越輸咯，唔會有可能再越嚟越贏，即係贏得個票數會越嚟越多，係唔會有可能。係 啊， 係唔會有可能嘅。其實講真 的，係喎、啊，即使投建制嗰啲死曬，都仲會繼續有人落嚟。 會繼續有人落嚟，會補充翻呢一批新力軍咯，即係 仲會更加速快生產， 係啊，所以係冇機會嘅。我可以話俾你聽，如果你真係要用投票呢個方法去解決，而點解我啱啱即係會突然間咁樣講翻左膠呢樣嘢咧？因為其實大家聽我哋節目都會知道一樣嘢，就係我哋好少係會講呢啲即係關於啲咩左膠啊，即係嗰啲咩投票啊嗰啲咁嘅嘢。雖然近排講多咗少少，咁啊，但係因為臨近選舉啦，咁臨近選舉都講下啦咁樣。同埋最重要的一樣嘢就係我要重申翻一樣嘢，呢樣嘢就係咩咧？就係講緊就係話泛民佢係成個香港嗰個赤化同埋嗰個腐朽嗰個嘅呢件事啊嘅促成嗰個最大嘅禍，即係嗰只黑手就係 禍根， 就係禍根，其實就係佢哋。因為其實是他們 那隻黑手， 那隻黑手幕後黑手嘛，幕後黑手有 政府廣告來 的，是啊，沒有做傳染病的幕後黑手。其實他們就是這班即是他們就是這班禍根。為什麼要這樣會無緣無故地說他們這個禍根呢？因為其實很多時候這件事就是他大開中門邀請，即其實真的邀請的，我覺得是可以跟邀請一樣，邀請他們覺得即是大陸那些新移民，即叫新移民，我都因為暫時未想到一個更加好，有些人會叫殖民人口，請這些殖民人口下來了之後， 就不停在那裡我們要去包容他們，我們要去不要歧視，我們要接納他們。但事實上就是他們根本的價值觀，和你香港土生土長，或者你們香港已經一早落了離很久的人口，那個價值觀是完全不同。為什麼會這樣說呢？因為對於他們來說，譬如很簡單一件事，我說很實際，他在大陸下來，他在大陸窮開的，即是他本身那個，即是他本身那個生活水準已經是低開，好，即是比較比你們低。跟住佢落到嚟之後，佢高咗少少，佢自然就會覺得好滿意嘅啦。即係佢對政府呢個滿意度好滿意，係好正常，係好正常嘅。因為佢以前係實在太差嘛，佢以前太差。 但香港啲治安都比大陸好。 唔係咯，直接咁簡單啫嘛。佢落到嚟一定會覺得滿意㗎。佢對於個政府，佢梗係唔覺得有問題。即使喺你嘅角度睇，呢個政府由可能以前由100分跌到落得翻50分。冇咗成一半，你好唔滿意都好，但其實佢哋可能喺大陸落嚟嘅時候，佢即係叫落嚟啦，啱啊！落嚟嘅時候，佢喺大陸可能根本得20分，佢落到嚟嘅時候，佢覺得呢個地方有成50分， 幾好啊！ 咁佢梗係會覺得好嘅。呢樣嘢係即係你唔可以話太過怪佢，或者唔係應該咁講，呢個根本係基本嘅人性咯。 係，但我見佢哋好多落到嚟都話香港太細啊，乜乜物物咁樣 嘅啫。你見唔見佢上翻去？係咪先？你會唔會見到佢上翻上面咧？即係好老實咁講，即係佢把口就梗係話，哎又唔得啊！其實講到最尾啊，即係想拗錢啊、拗福利啊、拗啲社工啊，你知啦，社工就係、是、即係其實我， 但 係 佢哋好細個啫喎， 好細個， 即係十幾歲。 你講邊啲先？社工定係咩啊？ 我講嗰啲誒話香港咩又細啊又乜啊嗰啲， 有細有大啦，唔似。 我嗰啲係 form two 咯，即係我細妹啲同學咁樣。 係啊，有細有大啦，即係你大嗰個都係咁樣嘅話，你前細嗰個都係咁噶啦。你讀左校嘅，即係你讀嗰啲即係染紅嘅學校，你最清楚噶啦。你都話你即係你都話你細妹嗰啲係點樣講啊？佢平時。 咩啊？香港唔係咁細噶，條路乜乜乜啊咁樣。咩我大陸嗰度大過你哋啊咁樣咯。 係啊係啊，即係都係講呢啲。 嗰啲嘢又難食啊咁樣嗰啲。 咁但係佢唔知點解佢都係要喺度住喎，即係佢你可以走。 可能佢真係唔知啊嘛，咁佢啲媽咪帶佢落嚟，咁佢得 form two， 係啊， 咁所以佢未有呢個思考能力啩。 咁其實我覺得如果佢咁樣諗， 我就係知佢哋嚟到咧，個個都超靈咧，掃曬我啲獎咯。 超靈掃曬你啲獎，即係點啊？ 即係年紀大過我哋，跟住又。壓住個位咁樣，跟住咁佢智力自然高過我哋啦，而且又讀過， 因為係啊，因為 咁有好多好多嗰啲咩獎都俾佢搶咗咯。 即係本身佢根本唔屬於呢個年級，但係佢就變咗做呢個年級，因為佢超咗齡，即係超齡學童啦，啲人講，即係死老。 但我哋學校好中意收， 梗係好中意收啦。 我間咁嘅中學好中意收， 正常啊。 跟住又可以攞啲咩博咩關愛大獎咧？ 其實呢啲咁嘅，即係其實我都想講呢啲，其實啲咁嘅叫 NGO 啦，即係啲非政府嘅組織咁樣啦。佢其實有好多嗰啲錢咧，係攞咗，即係攞咗香港政府嘅。咁跟住然後攞咗香港政府咧，咁跟住然後咧，佢就譬如佢可能搞話咩新移民互助委員會咁樣一啲咁嘅嘢啦，叫做。咁跟住然後咧，佢就同政府攞呢、這個資助攞錢。咁跟住佢咧就可以。搞營運咗一間好似咁嘅新移民互助組織咁樣嘅嘢，咁跟住然後咧，到冇幾耐之後咧，可能呢個新移民互助組織咧做唔掂咧，咁佢就結束咗佢，即係執咗佢啦，簡單啲講，執咗佢啦。咁跟住然後佢第日咧，佢又會再開過另一個叫做可能今次改名啦，叫做新移民互助組織委員會啦，今次叫做唔叫做團體啦，咁跟住又轉咗個委員會個名，跟住佢又去再同呢個政府攞 NGO 嗰啲錢，咁跟住然後咧，咁政府批俾佢，咁跟住佢又攞去幫，即叫做幫啦，佢哋叫做佢覺得自己叫做幫嗰一啲新移民，咁咧用完一筆之後咧，咁營運唔到落去啦，做唔到自負盈虧啦，咁跟住然後又結咗佢，跟住然後又再去揾個另外一個，即係佢哋就係不停咁樣係咁喺度循環。其實我都聽過呢樣嘢，其實我覺得都幾好揾嘅。如果即係嗱，我唔係喺度教唆大家做呢樣嘢嚇，唔好話我教唆大家做呢樣嘢。就係、 是、你覺得大家會攞啲錢去幫新移民？ 唔係，但係會去攞做 NGO 咯，即係會做一啲非政府組織嘅申請。因為其實個手續唔係真係咁繁複嘅啫，點係寫個 proposal 建議書，跟住然後。申請一大輪嘢複核咁樣，咁跟住然後咧，佢就好容易會批落嚟，因為其實政府有好多嘢佢係 理唔到噶嘛，你下面嗰啲嘢咧，即係你下面嗰啲基層嗰啲人咧，佢係理唔到噶嘛。咁佢理唔到嘅時候，咁佢冇辦法，咁佢咪批俾你呢啲咁嘅叫做，即係你呢啲咁嘅民間組織去搞咯。咁於是其實你見到好多左膠温床，即係真係左膠温床，就係喺呢啲咁嘅組織嗰度。咁佢一來咧，就其實係可以講，其實你可以當已經係當一個職業嚟嘅。佢係不停咁樣喺度攞呢個嗰啲咁嘅資助，順便出糧出埋俾自己。咁跟住然後咧。出埋糧俾自己，跟住然後咧就美其名叫做幫嗰啲新移民，咁跟住然後就係新移民，跟住佢咁啊一齊大家即係吃喝玩樂啊，輕輕鬆鬆咁啊有一地啊，所以其實真係都幾好揾嘅。你唔好話我聽過好多呢啲咁嘅， 之餘又落得美名， 係啊， 幫人 啊，我聽過好多呢啲咁嘅 NGO 組織都係咁樣，除咗新移民呢啲之外，咁都仲有好多嘅，唔係淨係得新移民呢一類咁樣嘅，咁所以其實。其實最重要的問題就是為什麼你近幾年你會經常覺得即是一個小總結，近幾年你會覺得說為什麼香港的赤化這麼嚴重，人們越來越不出聲，其實一部分不單止是即關那些什麼港不港豬那些事，其實是因為真的你老老實實，你就算那個統計處那個統計他都出了說原來你七百多萬人裡面原來已經有近九十多萬是講的是新移民，即是回歸之後，他們叫回歸，我直接說回歸，他們回歸之後落了來，其實很老實說，這一大部分很大部分的人，即是這裡很大部分，我不知道有多少，我估有很多，應該起碼超過七成的這些人，他最後是會轉了去支持那個即是保皇黨或者建制派或者支持政府那個施政，所以你會覺得見到的一件事就是為什麼梁振英即係大家都會覺得佢咁蝦人憎啦，雖然我個人嚟講好中意佢啦，咁呢個我個人嘅事。咁但係點解會咁？ 我陣間想知點解 你想知道點解我咁？ 因為佢係港獨之父啊！ 除咗呢樣嘢之後，我好多嘢都好中意嘅。等間講一講。哥，你既然有想知道點解我咁中意佢嘅話，咁我等間講一講。咁啊，啱啱講到邊度咧？係啊，講到佢有 七成咯， 七成嘅人。咁呢七成嘅人，我當佢呢七成，我當大概有六十幾萬人啦。佢六十幾萬人，佢唔使多，佢有十幾萬人。是真的投，真的會去投票了。我當他們不是政治藍緊，他十幾萬人真的會投票。或者他們這十幾萬人就是那些什麼反佔中那些阿叔，或者反佔中那些師奶，很多這些啊，你不要說，即是。 佔定佔啊？ 佔當然是佔啦，他們打佔不會打佔的，從來都是打佔，沒有企人邊的。你不見的咩？他們那些藍色阿叔一定打佔中廢青啊，佔中。 他們不識字。 佔中領袖，因為大陸的佔字是沒有企人邊的嘛，他們直接是打殘體字的嘛，那他們佔中佔中佔中廢青。那跟住然後個問題就出現了，這裡十幾萬落曬落去那些什麼保皇黨啊建制派那裡啊，那其實已經是你那一邊已經多十幾萬票，你已經是即是他不用什麼貼票，不用什麼配票，他只是有一班傻勁啊，走去無啦啦投十零萬落去，你都已經冇得同佢玩，你點樣都同佢玩啫？你嗰個本地人嗰個出生率仲要咁低添，咁其實簡單啲嚟講就係你見到點解而家越嚟越嗰個情況係會即係、就是、會咁搞到越嚟越差啊，兩派嘅對立越嚟越勁啊，點解會好似越嚟越多藍絲阿叔咁樣？就係一啲咁嘅原因，就係、是、一班咁嘅人咯。 點解我冇發覺越嚟越多藍絲阿叔嘅？ 我覺得係越嚟越多嘅，你唔見 咩？你邊度遇到咁多啊？ 邊度遇到咁多？你求其喺茶餐廳，你聽嗰啲人論證啊，即係嗰啲阿叔喺度講嗰啲，即係懶係覺得自己好似好犀利，成班人喺度傾社會嗰啲咧，例牌講嚟講去都 是。但我遇到嗰啲阿姐阿婆都係屌鳩個政府嘅，我遇到嗰啲全部都係。 你遇到那些都是我遇到那些不是在 吊鳩那些新移民的，我遇到那些 他，而且怎麼說呢，你而且所以會越來越兩極化，而且你不要以為新移民落到來之後就會歡迎其他新移民，這件事都是一個 我喜歡看這件事， 這件事都挺吊鬼的，因為他落來了，落來了之後就等於什麼上了岸， 本地人 是就是上了岸，他當然不想有人下來跟他爭，所以其實你不要以為那些新移民，他新移民撐政府還撐政府，但他對於即係佢嗰啲叫做同鄉啦，或者佢哋嗰啲咁嘅同胞咧，佢係唔歡迎佢哋落嚟喎，因為你越多人落嚟，即係代表 越多人同佢爭啦，佢清楚過我哋啦。 唔係，所以我話點解第一鑊？ 首先第一樣，佢識得落嚟已經係明白佢明白咗啲嘢啦。 係，所以我話除三害，香港有三害，第一害係咩咧？第一害就係建制保皇， 第二害就是港豬，第三害就是什麼呢？就是這些食屎左膠，這些食屎左膠就是最大害，就是這些為了平時就是在那裡講完什麼大愛包容什麼什麼什麼什麼，是不斷在引狼入室，搞到現在大家一起食屎。他這些叫做什麼呢？叫慷他人之慨，即是他拿你著數，然後就跟你講話你要大愛包容，然後就走去救濟其他人，那個功是他自己拿，即是食屎狗。 屌他老 母，沒錯，真是食屎狗。所以唉，算都是講得太多，這個話題就差不多了。總之都是記住9月4日就投票啦，咁啊，即係我都相信呢度嘅聽眾多數都係支持呢個葉普成團隊啦，咁啊，好嘅，立憲係好嘅，真係一件好事，修憲都係一件好事，亦都係而家呢個目前呢個狀況，即係最可以做嘅嘢啦，咁啊，總之投票啦，咁啊，講到呢度差唔多，咁啊講啊。另外一個話題啦，咁啊，冇理由講咁嚴重嘅話題，成日都講啲咁嚴重嘅話題就真係好嚴重，係嘛？即係就真係好嚴， 就真係好嚴重， 就真係好嚴重啊！ 咩啊你？ 即係嚴重嘅話題咧，聽得多咧，個人咧會 啊，我明白，我明白， 個心都沉一沉嘅，你明唔明啊？即係我心都嚟一嚟，即係講， 唉咁樣 咯。即係我已經俾人話，其實我個人已經唔係好激進，但係我都俾人話好激進，即係證明其實。即是你個人嗰個情緒咧，會不停咁受到呢啲咁沉重嘅嘢波動。啊，啱啱你咪話想知道點解我咁中意梁振英？ 啊，係啊，係 嘛？跟住其實呢個真係不得了。點解我咁中意梁振英咧？因為首先第一樣嘢，其實好老實咁講，我講一講啦。你覺得呢個人點先？即係你覺得梁振英點？如果係你嘅，你覺得？ 我覺得佢啊。 係啊。 我覺得佢應該會有精神病。 你覺得佢係有精神病？ 我唔係，我覺得佢應該有精神病，或者情緒問題，我覺得佢需要食。食藥咯， 你覺得佢需要食藥？ 係啊，因為佢有，因為佢老婆同個女咁樣樣， 係佢頂唔順啦，佢應該係，佢應該。 如果我係佢，我諗我已經癲咗。 佢個女都係有啲精神分裂。 但係點解佢又冇傳出有小三嗰啲嘢嘅？ 小三呢個真係非常之 有趣嘅話題。 但係我想問，點解佢會傳出有呢、這個？不過他結了婚應該叫二奶會好啲。 二奶哦，係 啦，佢結咗婚嘅話應該叫二 奶。小三呢個用詞係匪語啊。 匪語啊，但係講一講呢個小三同包二奶呢個問題，即係炒咗少少。 你肯講呢啲嘢啦咩？ 嚇，我不嬲都有講呢啲嘢嘅，不過嚴重嘅時候還嚴重，輕鬆嘅時候還輕鬆。即係大家都知道小三呢樣嘢咧，就係近呢年先出現，以前不嬲都唔會講小三噶嘛。即係雖然我都不知道為什麼要叫小三，我到而在都不明白。那小二、小一同埋小四去邊，或者小五去邊？咁三家姐咧？咁四家姐咧？咁五家姐咧？ 係咯，小二去了哪邊啊？ 係啊，所以我都不好明白佢呢個小三，我亦都冇興趣知道佢呢個小三。 咩第三者咯？跟住又係咯。 咁佢叫小三咁啊？ 我諗係啩。 可能。 咁佢就算入咗嚟，佢都係做細噶嘛。咁佢第三者咪小三？ 咁啊叫小三，但係其實我覺得啦，我覺得香港係冇依個字嘅，一路以嚟都係，因為其實包二奶呢樣嘢咧，點解會出現包二奶？包二奶呢樣嘢係因為通常嗰陣時咧，即係你嗰陣時香港嗰啲男人成日上大陸娶老婆啊，咁香港有個政策，咁佢哋就上去叫二奶三奶咁啊，叫包二奶咁樣，呢度一路都有好耐嘅啦，即係以前啲片， 但係都唔算係唔合道德嘅嗬，以前嚟講正常啊。 包二奶， 以前嚟講， 以前一夫多妻嘅時候，咪有二奶三奶，咪好正常咯。咁但係而家一夫一妻嘅話，咁就唔會係，即係唔會係變咗做一個常規咯。咁啊，呢個包二奶同埋梁振英嘅問題，就等間翻嚟繼續探討究竟梁振英有冇包二奶。